可以开始。 有一件事情啊，不晓得那一位同学有没有在，现在在啊？不过没关系，不用跟我自首啊，这边不是什么做错事的事情，只是呢，听到丁助教说了一句话，说哦，这个有能把脉，我就能医。那你既然讲这个话，就推给你医。就是有一个同学递了一个单子给丁助教啊，说是常年手脚冰冷。那如果以我们现在《伤寒论》的这个学习的话，其实这些方子啊，大家就算我没有正式学过，我想都是依稀的会有一个印象。那像这种手脚冰冷的问题，大概有四路最主要的治法。当然，我一向都是说，我就算给四路，也不见得能够帮你全包，因为可能你的病是另外一个，比较偏的或者比较奇怪的状态啊，那不一定。因为像这个已经讲烂的话，就有的时候是自律神经失调的副作用造成的，那个你要另外调自律神经啊，那个也不是吃药。不过呢，我只是借手脚冰冷这个主题啊，我把《伤寒论》几个这方面的方稍微顺一下。一个方子呢是四逆汤，那四逆汤的主要结构在宋本《伤寒论》是甘草干姜附子，在桂林本《伤寒论》是甘草干姜附子再加人参，当然你用党参就可以了。那这样的一个方子呢，附子用生附子比较有效啊。那这个方子就是单纯的脉呢比较沉比较细，然后单纯的手脚冰冷。那四逆汤的辩证跟另外一个方子当归四逆汤的辩证要搞得很清楚，因为当归四逆汤的整个结构是桂枝汤底，不是什么甘草附子、干姜这种东西，它是桂枝汤底再加当归，然后再如果加了吴茱萸，就要再加重红枣等等的这个加减变化形成的一个方子。那么四逆汤呢，它主要治疗的是你的体质太寒，你的血管太窄缩，所以呢，你的这个血液都运行不到末梢。那以中医的讲法来讲，就是这个人没有阳气了啊，单纯的没有阳气。那用生附子破寒气啊，或者我们说破阴实，那这样的一个方剂，所以是单纯的有一点硬的要说的话，可能是有一点能量不足啊。当然，以具体的形象来说的话，是这个人的血管已经缩起来了。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四逆汤，但是当归四逆汤呢，它治疗的其实我说当归四逆汤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只说当归四逆汤在我们的桂林古本伤寒论里面，单纯的当归四逆汤是用于这个少阴病的身体扯痛感，所以这个东西啊，因为在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呢是有当归四逆加味。吴茱萸生姜附子汤，就是从前的宋本是只有加吴茱萸生姜，现在我们桂林本是可以再加附子，不然的话直接加党参附子也是可以的。那在厥阴病的这个当归四逆汤呢，它主治的是一个人的厥阴经受了邪气，乃至于他发生了这个手指尖端手脚的脚比较不明显，手指尖端特别明显，就是。你的那个手脚冷哦，一冷起来，你会先觉得是手指头冰掉的，因为我们的人的手指、脚趾的指尖都是阴经络跟阳经络的交汇点，所以当一个人厥阴受邪、阴阳分裂的时候，这个交汇点一定出问题。像那种厥阴病体质的人，真的是可重可轻哦，就像是像这个手指尖端代表这个厥阴经，代表肝脏的，还有个东西就是指甲，对不对？像有一次莹莹就在家里面跟我讲说。哎呦，我现在发现我不能擦指甲油，哎，一擦指甲油，这人整个人就不对劲，就闷住了。就是说，连这个东西都，就说连劣质的指甲油都可以挡住厥阴经的这个阴阳调和的这个阳经络、阴经络的这个转运跟运行哦，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就一个指甲都还有那么厉害哦，真是不得了。那这个，所以呢，如果你是单纯的甘草干姜附子的这个四逆汤证的手脚冷呢？你的那个手脚冷啊，是很平均的，就这样一整段大段大段的一起冷下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比较适合用干姜附子这一路的。可是呢，你如果手脚冷的时候是那个尖端特别冷，有没有人就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一冷手脚一冷起来的时候，是手指尖端，就是指头的地方特别觉得冰的难受。当然还有一种啊，当归四逆的那个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证啊，还有一个路数是。他根本在冷的时候人麻木掉了， 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手在冷，别人一摸说怎么那么冰，就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手指特别冷，或者是冷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手在冰冷的，那这样子是当归四逆加味汤啊。那加味的方法，如果这位同学想要搞仔细一点的话，那你就下课去找丁助教啊，因为当归四逆汤的汤证是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就是手指特别冰冷啊，然后一搭脉是几乎搭不到的，所以丁助教开玩笑说这个一搭手就知道开什么汤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汤证呢，也会常常有手脚冰冷的现象，就是少阴病的附子汤证。那附子汤我们可以视为是真武汤的加味。那么附子汤证的手脚冷呢，是这个人手脚冷的时候啊，还有一个状况是，他很容易会觉得背上冷飕飕的，就是当它是真武汤结构的汤，它关系到是人体的背后的阳气啊，能不能推送这个水气上来保护你的身体的气场？所以如果是关系到少阴的肾阳虚的这个附子汤证的话，那你会觉得背部特别的怕受风寒那种感觉，整个背觉得就是很怕冷的感觉，所以这是附子汤的一个很重要的辩证点。当然，它有一个类似于麻黄汤的辩证点，就是手脚容易酸痛，但是这个不一定会有，就是手脚冰冷加背部特别怕冷或者是发冷，这个时候是附子汤。然后，另外还有第四路，第四路有两个汤证，一个汤证啊，我们桂林本没有。但是，宋本伤寒论哦，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是千古悬案了。就是到底是宋本伤寒论的错解，还是桂林本的错解，我们都不知道了。就是有一个汤呢，有一个其实在宋本不叫汤，宋本叫做四逆散。我们的这本没有啊，我们这本的四逆散还是甘草干姜附子的四逆散。然后这个宋本的四逆散的这个结构呢？在桂林本里面啊，是少阳病里面出现的一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如果你要吃这个方的话，你就直接用桂林本的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下去煮。那不然你科学中药买四逆散也是有的，只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科学中药的四逆散的柴胡的比例不如这个汤这么多，所以你还要另外单买一罐柴胡倒进去摇一摇。那么，这个本来哈四逆散，以桂林古本来讲的话，甘草干姜附子治手脚冷，这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宋本伤寒论里面的那个少阴病手脚冷，他丢出了一个疏解少阳郁结之气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可是，伤寒论这本书是圣经，所以伤寒论宋本伤寒论写说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结构来治手脚冷。于是，历代医家在有机会的时候也就用一用，用一用，结果呢，就发现，在某些情况的的确确是有效的。而强调这个宋本四逆散是如何之有效的医案跟论述啊，是大陆已经过世的这个刘杜周老教授的著作里面是比较多。我们台湾有出繁体字版啊，就《刘杜周医学全书》之类的。那同学可以有兴趣的话，自己去做延伸阅读。那这个四逆散呢？你知道柴胡、芍药、枳实、甘草，你随便一看这四味药就知道哦，大概是治肝气郁结、脾胃不调。所以在桂林本里面呢，它治疗这个方子，以桂林本来讲的话是治胆管的啦，就是治了之后，你的胆结石会开始比较松、比较动，然后呢，你的那个消化系统的神经混乱啊，因为有些人是这样子，他一吃饭哦，他就好像这里那里都不太对。那是消化系统的神经紊乱，是这个方子在治的，在调理的。但是呢，这个方子在用于手脚冰冷的时候是比较特别的一路哦，就是这个人他呢的手脚冰冷，其实是因为某种程度的神经紧张或者是情绪压抑，造成他中医说的气不通。所以这种的气不通呢，需要疏肝解郁。把你的整个神经系统顺过一遍，然后或者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体温调节本身就是自律神经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你说我今天体温要升来给我升2度，没有这样的，对不对？是身体自己调的。那身体会调不来的话，一定是身体的整个自我反馈的神经系统坏掉了，是不是？所以 那这种自我反馈的神经系统坏掉，那当然压力啦，或者是这个情绪的累积啦，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系统的神经出偏差。所以呢，据刘杜周教授的书里面讲说，如果是这一类的患者的话，他吃了这个斯逆散，就会觉得，哎，好像本来哦，肚子下腹部闷闷的感觉，忽然觉得有一点松开，然后就有一股暖气从肚子窜出来，然后走遍全身，就是你塞住的那个东西打通了。当然，斯逆散好用的、好轻松的点是，它可以用得很轻，因为在颂本里面根本是散剂嘛，一小口一小口的吃。因为可以用得很轻，所以你也不用怕吃坏，因为你就算吃坏，就当做通胆管嘛。所以这是你可以试，就是说你用科学中药的斯逆散，再多加一点柴胡，这样少吃一口，少吃两口。那如果忽然觉得，哎，身上好像松开了，那个暖洋洋的感觉开始动了，那代表你是吃对了。那当然，脉象来讲的话，一定是少阳弦脉。啊，丁助教，若有同学伸手给你摸的话，就少阳弦脉。的话就是斯逆散，那这个思路啊，最主轴的地方，我想同学大概有一个印象。那然后呢，但是在这个关系到神经系统、关系到肝胆的这个哦，其实还有一个汤证，就是上课的时候也常常会被我提及的这个吴茱萸汤证。吴茱萸汤证呢，它是。治手脚冰冷的时候，他要抓的主症是手脚冷加烦躁。就是说，因为吴茱萸汤的汤证整个的结构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啊，被这个阴浊之气，就是黏黏糊糊、不干净、冷冷的那种什么东西纠缠住了的时候会发生的。那当一个人呢？一个人的能量是我们说好的能量是由元气所构成的一个能量的身体哦。如果被很多不干不净的东西纠缠住的话，这个人他反馈在心情上面就是会觉得很不爽，就是心情上就是动辄觉得很不爽，没有人来惹我，我也觉得哦快受不了了，就是这样的感觉。那如果他的手脚冰冷是伴随着这样的感觉，就像我说他治头痛的时候是头痛到想撞墙，对不对？那当然头痛，那个吴茱萸汤证的头痛，上次也讲过，就是其实在去那的人很多都吃得好冷哦，对不对？就是好像后来有人跟我，因为我其实根本搞不清楚茶叶这个东西的，我只是印象中就常多喝高山茶的人常常吴茱萸汤证。那现在是后来有谁跟我讲说什么包高山茶就是没有发酵的茶嘛，对不对？那没有发酵，它整个茶的性质就是比较偏冷的。然后，当然哦，茶这个东西很复杂，就是如果那个茶真的是品质非常好的茶，它也能够启动阳气的。但是就怕是那种半吊子的，就是它没有力道启动阳气，就那个茶还没有成仙就对了，就是没有力道启动阳气，然后你又没有把它发酵变得不要那么寒，那这样子的话就增加阴邪。那么每天那个像现在那个什么，我因为市面上茶多得可怕，不是吗？什么爽健免茶、油切茶、冷泡茶，什么什么，对不对？这是哪一个茶是地雷？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啊！所以同学自己要防一防。那我上次讲到吴茱萸汤证的头痛是头痛的想要撞墙，那个撞墙其实是在指那个烦躁。吴茱萸汤证的呕吐是呕吐的时候，也是不对，它是头痛兼呕吐啊，呕吐跟头痛是一起的，这不姑且不论。那但是呢，如果你是手脚冰冷。而觉得心情十分之恶劣，那吴茱萸汤证就开，吴茱萸汤就给他开下去。那你如果不想做煎剂，因为吴茱萸汤的煎剂也没几个人爱喝，听说是这样哦。有一些喜欢用仲景方的人有说出这样的江湖传闻，说你不需要葛根汤的时候觉得葛根汤很难吃，需要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好吃。那吴茱萸汤证你不需要的时候觉得臭到要死，可是呢你需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吃吗？不一定啊，这个实在是太难吃了。这个 有的时候越难吃，倒不说不定也是好药的意 越 思。 难吃也有人可是好药，对不对？这真 对。 是良药苦口了啊。那所以这个，因为今天这个年头，吴茱萸汤证的人口比例实在是偏高，就是动辄要出手吴茱萸汤。就像你知道治感冒的过程哈，有的时候那个感冒的病人，你看他那个。大概的主症况是什么？少阳的哪个汤证？阳明的哪个汤证？可是你看到那病人床上滚来滚去，你就先开吴茱萸汤，因为他觉得哇、哦，好难过，好难过。那个难过是第一主症，先把那个阴邪纠缠阳气的部分给它掰开， 哎，博彦啊，你们是卖药的嘛？啊，那那个，就应该说你们顺然是卖药的。那那个，请问一下啊，现在的科学中药是不是有做当归四逆汤？但是当归四逆加味汤有做吗？没有，对不对？其实这是我们现代人科学中药的这个消费者的一大损失，因为当归四逆不加味汤，好治的是少阴病的扯痛。可是加味汤才能够治厥阴病的阴阳分裂。当然还有一个主症，也是当归四逆加味汤非常好打的，就是腹部的旁边这两侧闷痛，而那个闷痛是你觉得哇、哦啊、闷不舒服，可是你怎么压也没有什么痛点，好像那个痛是痛在灵魂上，不是肉体上的感觉。有没有人月经痛是痛这一卦的过？有过，对不对？那当归四逆加味汤。五茱萸生姜，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等一下，叮嘱叫教哈，下课你自己教。五茱萸生姜附子，然后呢，因为加了五茱萸就一定要加红枣，不然的话，五茱萸的副作用是会让肝破裂，就是因为肝阴虚的人不能用五茱萸哦，因为肝五茱萸是破肝阴实的。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怕烧的，你血有点虚的话，再加一点阿胶，反正自己吃药啊，能多尊贵就多尊贵了啊。那这些东西科学中药的话，就是比如说一罐当归四逆汤，然后加30克五茱萸，加30克炮附子，加30克的生姜，然后呢再加个30克的那个阿胶的科学中药，摇一摇就可以了哦，很容易做的。那要人家帮你做的话，就到明通去买，他们有帮我们调剂啊。那 所以这个，因为当归四逆的效果是快的，就是你那个科学中药两瓢三瓢，就要一口两口啊，哎，就会觉得哎。手指头有一股暖流窜进去了，就是是快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那厥阴阴阳分裂，它的分支出来的，我记得从前那个雅婷学姐还是小七小乔，那个月经妇女病的事情，你们用当归四逆加味汤用的都还蛮顺手的，对不对？能不能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就是怎么样的情况适合用？ 可是，如果长期这样吃当归四逆，比如吃了一个月，下一次的时候就不会痛。 哦，吃一个月，下次不会痛。就是，但是呢，这个月经痛，对不对？还有一个那个厥阴少阳之间的方，叫做温经汤，可以用。那结构跟当归四逆加味汤颇有相似。那是我现在要问的是女性同胞，因为这东西我都不能带你回答啊。就女性同胞，你觉得什么时候是温经汤好用？什么时候是当归四逆加味汤好用？如果只说月经痛的话。 会痛到手脚发冷的时候，我就是当归四逆下去。 就痛到手脚发冷的时候， 我有试过温经汤哎，就是水药，就是喝下去之后，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都是经痛的时候，有时候会打滚的那种人，结果温经汤一点药喝下去，10分钟之后就在家里跳舞了。 真的哦，就厉害的时候还是很厉害。 可以跳舞。 对，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珍惜。那当然。刚刚雅婷学姐讲了一个很好的点，手指头都痛得冷掉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归四逆汤。当然，我要说的是哦，温经汤的那个月经不舒服呢，跟当归四逆汤月经不舒服，其实当归四逆汤因为是走厥阴经，专走厥阴经，所以它那个不舒服，照理说是就是理论上啊、哦，因为我不是女人哈、哦，理论上是阴道比较有感觉，就是痛的地方比较不在子宫，在阴道，这、就是理论上。请问你们能同意吗，各位元老女同学？ 阴道会有感觉吗？没有。 莹莹，你能不能说一个当归四逆汤治阴道的故事？ 是你阴道发痒的时候，你当归四逆汤下去会不痒？ 当阴道痒的时候，当归四逆下去可能不痒，但是也有可能是乌梅丸，可能别的汤啊，还有可能是白头翁汤，因为当归四逆是热药，白头翁汤是凉药。阴道发炎可以非常极端的寒热两路同时存在，我不是说轮流，我说同时哦。就是我的话啊、哦，往往分不出寒热的时候，就是当归四逆汤、乌梅丸跟白头翁汤，它开在同一锅。我是多么的对女人很粗糙啊！因为上次小黄助教他们那一伙北京的人闹厥阴病，打电话跟我求救，说因为郝万山教授出国了，没人可以救他。打电话给我啊，我是顺位排的比较后面的啊。那这个， 那我就说听起来是乌梅丸加白头翁汤加怎么怎么，就全部开一锅就大锅喝吧，就喝一喝就好了。就是大家这样就粗糙有粗糙的开法啊，就是等一下阴道的故事还没有听啊，什么样的状况？有没有辩证点？你每次都这方面一副就你很神，我不要问我不屑被你问，不屑被我问我那样。但是，请问有没有清楚的辩证点可以分享给女同学？ 我好像没有。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吧？ 如果是经痛，因为我有点太久没有，所以。 不说经痛啊，就说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各位同学，因为他们那一挂这个妇女帮啊，很多事情不跟我讲的。那这个简单来讲，就是女同学如果要问的话啊，要抓住颖颖在、雅婷学姐也在，然后小琪、小乔也能够抓来的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凑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哦，就是什么？宝藏图分成四片在四个人手上这样的感觉。那我都不能乱讲，我每次乱讲莹莹就说叔叔你没有这个器官，你不要啰里吧嗦。所以就 我觉得我就是腰后面比较冷比较痛的话，我会温金汤下去。 腰后面比较冷痛的话是温金汤， 但是 我跟你讲，月经痛腰后面冷痛标准的方式附子汤，只是都是暖药嘛。那还有同学要你要记得一件事，温经汤体质的人，他的长期的特征是嘴唇特别干燥，嘴唇特别干燥，那是温经汤体质长期的特征，包括男人哦，因为男人也会小腹冷，小腹的区域阳气不够，然后代偿性的变成嘴唇干掉，这个会。然后另外一个主症是手掌心有潮热感，就是会觉得手掌心有的时候热烘烘的，你有没有过？ 会。 但是如果是嘴唇特别干，特别容易干裂，加上手掌心时而热烘烘，这个是极标准的温经汤主症况，就下去了，不管你是什么病，包括癌症。但是如果你只是偶尔手掌潮热，但是嘴唇没有干的感觉的话，这个是小建中汤，好不好？所以这个分判点知道一下。所以这个温经汤的嘴唇干、手掌偶尔发热这个感觉，那温经汤手掌不发热没有关系，嘴唇干就算好，不分男女都可以用。那这些方子就是用的对的话，其实都会让你觉得哇，中药真的太帅了。因为温经汤如果主症刚好达到的时候，那个更年期的那个病一瞬间就秒杀掉，所以这是很爽的。反而像我们那个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哦，喝起来哦，疗程长短很不一定的，反而是柴胡系的方。就是说柴胡汤是一个可以下到很高剂量的汤，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身上的那个少阳区块沾的脏东西哦，有多到需要两加仑的柴胡汤才能医好的话，你就得喝两加仑。那有的人比较少的话，一口科学中药就医好了，就是那个用药的那个极少量跟极大量是出现在柴胡汤。所以如果你吃的汤是柴胡系的，你觉得一吃一吃有好，然后你停了之后病又回来了，你不要急，就慢慢吃，你就吃久了你可以越来越减量越来越减量。但柴胡长期吃要防的是血虚，所以就是吃到有血虚的感觉马上要转药这样子。但是就是说人的这个末网哦，可以堆积的脏东西的量是非常惊人的，就是比你想的多。有的时候哦，听到一些所谓的江湖传闻哦，就是说就是有一些那种好像眼睛已经开天眼能够看到的人哦，会说人的灵魂的污垢哦，如果具象化成物质世界的东西的话，那都是就是小则玉山那么大，大则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东西，就是据说了啊，我看不到，所以就是很夸张的那个量，在末网上的污垢其实很不得了的。那但是呢，我然后还有一个，刚刚从手脚冰冷已经不小心转到月经痛的话题了，对不对？像月经痛的话，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有些时候是不可以的。就是比如说其实最严重的月经痛的方子，如果以方子来讲的话，是厥阴病里面的寒疝病的 乌头煎汤，就是拿这个乌头用蜂蜜煮，因为要蜂蜜来把那个乌头的毒性化解掉，所以你不能买到假蜂蜜哈，超级市场随便一瓶的那种你可能死人哈，就是蜂蜜煮乌头，再拿那个蜂蜜去入药的一个方子，那它叫做寒疝。像从前哦，像这种寒症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寒疝病哦，像日本人就很可怜。像日本的这个汉方中医啊，虽然也知道这些方，但是他们在地的那个附子乌头都是不能用的。所以他们日本人的那个当年有一个小医圣啊，永富奉就是死于寒疝，没有乌头可以用，因为乌头是不是四川那边当代在地这样人工种出来的就不能用，所以就很麻烦啊。那寒疝它的是肚子绞痛，它是风邪之气纠缠在你的厥阴肝经上面，然后肚子绞痛的时候是出白汗。什么叫白汗呢？就是你痛的哦，一头的冷汗，那个冷汗你一摸是黏的，油黏黏的。有没有人月经痛痛到那个程度过？那个是寒疝病了，已经不能说是月经了哦，就是那这种。那就是药物可及的最厉害的月经痛。那因为呢，有时候杂书看得多，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灵异故事哦。那看到这些灵异故事等级的月经痛，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比如说当年70年代的时候，日本好像是最伟大的通灵者啊，高桥幸次的书，那书我也不知道中文版翻译成什么鬼东西哦。我跟小芳是看日文版的，他有一个书叫做《恶灵》，就讲他看得到的那些灵魂作祟的事情，然后他有一个篇章，他讲说：“哎呦，我的人生哦，第一次看到血池地狱哦，是在一个女人的肚子里。”他说有一个已经病得只剩半条命的女人，而且是出家人，应该是尼姑吧，然后来找他看，然后他用他的这个灵视力啊，一看进去，发现这个女人的月经痛是在她那个月经的那个血水里面有无数个地狱灵在面翻滚挣扎。他说。原来血池地狱是这个东西哦，就是月经它的子宫里面平移了无数的地狱灵，然后他后来对不起，中医班讲的神怪故事，我也觉得有点兴趣哦。然后好应景啊、哦、啊，7月份，然后呢，后来他就说，他的书里面就写说，原来这个女的是这样，她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拘谨的人，然后后来就好像想要脱离尘世哦，追求心灵的修养，然后就变成出家人。可是他的对生命的所有的追求他都切除掉了，那只剩下一个肉体的欲望是切除不掉，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当了尼姑之后，他非常非常的性方面有饥渴，然后当他这种很严重的性饥渴在他内在盘旋的时候，那有一些那种地狱灵啊，就是也是死了以后就性不满足就死掉，人变色魔的那些鬼啊，然后就被他这个念波吸引过来，然后就在他的子宫里面开轰趴。然后就变成子宫里面充满了地狱灵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说这个月经痛真是不得了啊，这个人数太多了。那就是像这，就是当他有这样子的话，就是看那个书啊的这样的鬼故事的时候，老实说我曾经有遇到过一个也算是个性很别扭的一个女生，然后他的那个月经痛，就是我曾经教他灸关元什么的，还是灸足三三阴交。他灸的第一次，觉得哇，真是好舒服，都、啊、从来没有说这样月经不痛过。可是呢，他治好之后，再下一个月又开始变成非常剧烈的月经痛，然后就再也医不好了。我怎么开药都医不好了。但是那个女生的个性是那种，应该说扭曲的很夸张的人，所以。回想到这样的往事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会不会真的如同这种鬼故事的书里头写的哦，就是有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被粘黏到一个人身上的问题，所以姑妄听之了，好不好？就是大概这样的一种事情哦，好像于我而言有一点像是医术不好的这个自我安慰的方法了，就是鬼神之事我也管不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呢，的确是有一些例子，就是那个，比如说有的人的那个什么子宫肌瘤哈、哦，他自己摸得到一坨的，他就发现他好像心情比较好的那几个月摸起来就不太有，然后心情比较不好的那几个月摸起来就很明显， 就是这样子的故事还是时而听得到的。那这种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这跟心情是不是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算是岔题了。那主要是手脚冰冷的话，那各位同学如果等一下下课的话，就可以手脚冰冷的同学就可以凑成一组啊，然后大家互相来学，跟丁助教啊带个头，大家互相学把脉。那月经痛或者阴道感染的问题的话，其实雅婷跟莹莹在这也是差不多可以帮你们解决一半了哈。那这个你们就可以找他聊聊啊，请说。 老师，我问一下，那个生理期的话，有什么中药是不能吃？ 如果一个人是本来体质就太热的，他吃了太热的药容易血崩，那就要看那个人的基本体质。哦，你问到重点，对，就是像温经汤，就曾经在中医的历史上面出现过一个禁忌，就是温经汤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没有什么禁忌的，主症合了就吃。可是呢，在唐朝的孙思邈的《千金方》里头用温经汤啊，它就形成一个禁忌，就是说。他可能真的说不定是唐朝的人体质是比较偏暖的一个朝代，所以他可能有在临床上看到温经汤造成血崩的问题，就是出血量太大了，也不会死人啦，但是总是不爽快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在面对到那样的患者的时候，孙思邈把温经汤调成这样，他把它调成说，你呀、温经汤要吃，对不对？就月经的那个前五天不要吃，后五天不要吃，中间的五天不要吃，就是吃你没有月经的那半个月，就一个月里面十五天离月经最远的那十五天吃温经汤，离月经比较近的那十五天不要吃。这样听得懂吗？怎么叫皱眉头？是你的经期已经不规律到不能这样吃了吗？啊，是什么？ 就月经结束后五天、 就是月经后结束后五天再开始吃，然后吃个十五天就休息这样子。但是这是我觉得这个吃法啊，是针对体质偏热的女性同胞而设计的吃法。但是其实这句话说了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很矛盾，因为温经汤就是体质寒才会有的症状啊。那你体质偏热什么意思？哈？但是有的人因为血虚会血虚上火，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要闪一下。血虚而上火的， 也算是体质热吗？ 至少有的时候温经汤可能会增加那个问题。血虚上火的人要稍微闪一下。可是我要说的是，孙思邈的这个什么十五天这十五天不要吃的禁忌，在现在的大陆中医是整个翻转回来了。就是现在的大陆中医有一些。那种治不孕症的权威啊，他就会说温经汤你要专对你月经来的那十五天吃，因为现在的人不孕，有一部分的人是体质真的是太寒了，子宫整个都冷掉了，就是已经机能上极端衰弱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开法是这样哦，说无茱萸去买的时候要到批发商去批那个绿色的无茱萸，因为无茱萸哦，绿色的是生的，没有制过。那一般我们药局买的是炒成咖啡色的，那绿无茱萸那个味道很呛，它的那个破音的力道比熟的大，但是热度比较低，就是比较不暖，但是破音的力道比较大，像附子一样。那这个无茱萸呢，温经汤里面的无茱萸用绿的，然后呢你趁着月经期间好好的喝温经汤，把那个寒气就顺那个经血推出去，那这个是现代临床治不孕症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方式。所以各位同学，你的体质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虽然寒但是血虚发热，这个我不能太笃定的乱讲，但是呢如果你是吃科学中药的话，你就一口两口这样试它一下，自己会知道。然后一口两口科学中药试不伤的，因为温经汤如果是原方原帖，那无茱萸那么一碗下去那不得了，错了的话死人。但是科学中药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们科学中药吃温经汤的话，有时候还外挂无茱萸呢，因为知道它量不够，还多加个半瓢无茱萸下去，加下去比较好，是不是 ？OK， 所以大概这样的状况大家有没有一个理解哈？那然后呢，今天要讲的第二件事情是上个礼拜讲到那个白芍剂补充的那个什么解怒汤什么的啊，后面有一个消愁汤，那我只摘录了那个方，我没有说是症状，所以我要跟同学补充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症状。就是我上个礼拜只有讲到说那个讲义第八页最下面那个汤啊，我上个礼拜只说那是所谓的尼姑寡妇病。那当然它的结构上面是非常的滋阴清热的啦，那我还是要做一个小小的订正啊，就是傅青竹陈士铎这一派的医学是鼎盛，它的存在是清朝的初年。那如果我们看那个中国医案史，就是历代中医开药的路数来看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清朝初年的人的体质是阳气蛮旺的，就是那个年代可能康熙雍正乾隆这样一路下来的那个年代，就是人民过得还算是快乐的。那因为三个皇帝都非常的疼爱老百姓这样子，所以当政府是一个还算有为的政府的时候，人民的心里头比较清爽。那所以傅青竹陈士铎的方子如果是我们今天要用的话，因为今天的话政府好像没有那么疼爱老百姓了哈，就是所以大家心里头比较不愉悦一点哈。那有那样一点不愉悦的话，其实阳气的量就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傅青竹陈士铎的方我今天在用的时候啊，它的滋阴药什么玄参啊生地黄啊，我打个六折七折是常有的事。然后呢，它如果有放一点暖药的话，我的附子加个两倍三倍也是常有的事。就是现在的人还是整个阴阳来讲比较偏阴一点，所以这样的微调整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消愁汤呢，它治的那个所谓的尼姑寡妇病啊，是指说这个人他因为得不到这个生理上面的滋润哈，就像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什么甘麦大枣汤，对不对？得不到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自我调节的机会，乃至于他的身体呢，除了肝气郁结、神经失调之外，最要命的一个是人哈郁结到极点会发火，那个火其实不严重的，像宋朝的代表性的这种方剂是加味逍遥散，就是逍遥散结构这个疏肝药结构里面再加一点这个牡丹皮跟栀子这两个凉血清热的药啊。那因为牡丹皮的话又凉大肠又凉骨髓，最厉害的是凉骨髓这件事，不太伤到你，但是可以凉骨髓，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清血热疏肝。不然的话会怎么样？就是一，就这个人会乱发脾气；二是那个清不掉的热邪啊，就是那个郁而发火的那个热哈，没有地方去了，它会烧你厥阴肝经经过的所有地方，就是那个女人会动辄尿道炎，动辄阴道炎，就是这样的问题，或者耳朵炎，或者是眼睛炎这样子，就是一条厥阴肝经经过的地方，哪里能发炎就发炎，乳房啦，乳头啦啊，乳头啦，耳朵、眼睛啦，阴道啦。甚至脚的大拇指啊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条上面的发炎是加味逍遥散。但加味逍遥散到底是一个比较轻的药，就是不重的，那这个消愁汤就是非常重的。而这个消愁汤它的那个发炎是全身性的，那它呈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呢？因为一条厥阴经上面的发炎你是知的，可以沿这条经找到发炎点的，可是全身性的发炎哈，它的症状是这个女人哦，被她的内在的那个郁闷之火哦烧到又黄又焦枯又消瘦又失眠又口干又烦躁又瘦得要死，然后就是又老得快，因为人的那个五脏六腑的火不清掉的话，整个身体的代谢是非常快速老化的，就因为人哦要老实在是很可以很快老哦。这个我最近有目睹到一个人哦，不能叫一夜白头，但是呢就是一个多月之内大概可以让我看到他老20岁左右。其实那个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件哦，就是在那个什么101大楼的地下室楼梯口啊，有一个太太，她可能是打工的吧，就是遇到路人她就扑上去问说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楼上的健身房，就像一个健身房推销员， 然后见到有人经过就冲上去说你要不要加入健身房。我记得我几个月以前去101的时候，那个太太还很亲切快乐的一直在撸我，就说啊，我们健身房很好啊，怎么样，就还在用面又展现一些推销指令跟手腕。那最近再到经过101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是看到一个人就健身房，就差不多是已经对生命颇为绝望的一个表情，就是他每天做的事情只是在那个地方跟人家推销，拿一张传单去叫人家上健身房，然后通常是遭到拒绝了，因为运动狂早就已经加入了嘛，对不对？不爱动的就不会理他，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这样挫败挫败挫败，也只是这样而已。那我看那个太太哦，我觉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是感觉上是差不多40出头吧，那我最近一次看到她几个月了，两个月三个月啊，再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已经看起来那个脸啊，已经快要60岁了，像是童话故事里面一样哦，就是什么魔女吸不到活人的鲜血就变老了，就是很快，就是那个人真的是哦，这个郁闷之火啊，烧一烧要老的话实在是太容易了，所以焦黄枯瘦、口干舌燥、五心潮热、失眠心烦，这些全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汤的主症。那当然要解决还是找个伴儿吧，是不是？对，什么东西？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提到这个消愁汤，我就觉得以我们现代人那个阳气的量哦，可能愁还没有消，你就被汤冻死了。就是因为那个汤的寒药的比例是偏高的，滋阴药的比例是偏高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我推销这个方，也会觉得有点风险。当然，同学，如果你真的认你，我这样问哈，如果你认识的那些婆婆、妈妈、阿姨之中哦，有人就是那样又哭又瘦，脾气又坏，然后看起来已经整个人都烧干掉了，你觉得你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起你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阿姨婆婆？而且老得特别快的，有没有遇到过？想不起来啊，那放过啊。好， 身边有一些邻居蛮多这样形象的。 对，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遇到的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开重要难题就是阴药不能多，因为把它灭火灭到没火了也不行，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啊，远在这个消愁汤之前的张仲景就有一个方专门治这个。因为我上次讲到说，像是什么父亲煮的散花丹，在张仲景就甘拜道道汤嘛，对不对？直接从脑子下手也行嘛，是不是？那同样的，这一个张仲景的方子哦，也是一个今天很少有人用的方。我讲了，你可能也不会很爱用。《阳明篇》卷九88条，这个病哈，在张仲景的医学分类叫做黑胆。不对，黑胆可以叫黑胆，就是不是黄胆，是黑胆。翻到没？猪油煎头发，有没有看到？因为这个方，我之所以要提前拿出来讲一下下哈，理由是这样子啦，是因为上次有一个同学啊，因为我不是在教转骨汤的时候讲到环少丹嘛，对不对？就有同学就问我说：“哎，这个治疗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比如说女性的老化哈，这种的内分泌的开始关机的那种老化，是不是可以用环少丹？”然后当然环少丹我当初我干爹在教我的时候的确是就是告诉我说就是治这个病的啊，就是你人啊因为年纪大了，内分泌开始都减量了，整个人活力丧失了，开始有老化的现象，就用环少丹来调节，这是没有错。可是我回答同学说环少丹可以用啊，你就尽量吃啊的之后，我说了一句话之后，我的后胃不好，就是我总觉得好像哪里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点。那我后来想一想，就发现说，原来我心目中我自己私房的真心话，我最爱的是这个猪油煎头发。哦，这个听起来多么不可爱的方子，对不对？因为首先哈，猪油是它是 症状的话怎么写？你们管，反正就脸又黑又焦，然后老得很快就对了，然后很容易燥热啊，这样子。那这个它是猪油要半斤啊，半斤的猪油，汉代的半斤今天的话2.26吧，2.26猪油也不多嘛，不过就100cc 嘛，100多cc 而已，对不对？我说对不对？你敢回答不对嘛？对不对？就是反正就差那么多啊，就是差不多大半个饭碗那么多的猪油。然后呢，乱法，什么叫乱法？就是你整齐的头发不行是吧？钉住胶带一整个辫子剪下来不够乱是吧？就是古时候的人可能他们那个头发哦不特别去剪或者拔了，所以他的头发来源是从梳子上这样揪下来，像整理猫狗毛那样子。那今天就不管了，家里面有没有染头发的人，然后刚好像钉住胶那样辫子抓起来剪就好了。只是他发因为是要算坨的，你知道，就是卷曲纠缠的毛球要如同鸡蛋大三个毛球。那钉住胶你能够弄个毛球给我吗？你那个直着的没有球啊。那你大概懂我意思吧，就是那个能够形成毛球的状态的那种头发是鸡蛋大的三个球。然后呢接下来就把猪油煮热，一直加热，因为猪油的沸点是相当高的，可以加到摄氏200多度都还纹风不动的。然后把头发丢进去烧，然后它那个发头发在油里面煎嘛，头发如果直接在火上烧的话是呲呲然后就变成灰，就是碳一样的灰。可是如果是在油里面煎的话，它哦会慢慢慢慢好像有点像煮海带，就它会变得黏黏的软软的，然后等到那个温度够热的时候，那个头发拉起来，那头发会像麦芽糖一样可以拉出丝那种感觉，就是会变得能够就软掉，对不对？有点要融掉的感觉。到请问你们有在做黑浴膏的，头发煎到后来那个油底的头发还是黏黏稠稠的头发状，还是会变成碳粉？ 其实会变碳粉耶， 最后会变碳粉， 因为我们那个温度很高， 小的头发会化开， 对，而且那个会看得出年纪跟身体状况会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最好的头发是5岁小女孩的头发啦，没有的话你只要没有染过烫过都可以用。就理发店啊，就那种 给男生理发，理发店就随便叫他地上扫一把给你， 有白也没关系。 好， 头发在油里不会臭？ 会呀、啊、 例如我煎的怎么不敢喝， 就是会臭啊，头发那个有蛋白质的东西煎的时候味道很大的，但是就是要煎到那个头发溶解还不够，最好是碳化掉，因为碳化掉之后那个油看起来就干净了。那这个时候呢，再把那一碗油，把头发渣渣滤掉，把那一碗油放到不烫，分两次喝掉，一天两次。 喝油。 然后他说病从小便出，就说这个东西它会，因为头发的药性是这样子，中国我们中药哈称头发为血瘀。简单来讲，就中国人认为说人的这个整个血里面的营养跟能量哦，跟精华。如果运行全身还有剩的话，它会放到头发里面去，就是人用不完剩下来的血会变头发。所以当一个人的身体遇到重大的创伤造成血虚到很严重的时候，头发会掉，对不对？像有一些重大绝症，比如说有些癌症的患者，他会变成没有月经或者是没有胡子的状态，那做过化疗的话可能头发就会掉落了，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头发在各个中药里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引经药，就是凡是你人体里面血的那个力量能够到达的地方， 头发都会带它去走一遍。然后包括什么呢？头发其实是非常排毒利尿的东西，就有脏东西它可以从血里面把脏东西逼到尿里面出去，所以你要说什么要排血毒啊，其实头发是很好用的药，只是标准用法是用猪油来煎。那阳明篇的这个说法是什么？热入于血分啊，就血里面有一些热血。但也就是说，我跟你讲，为什么要提这个方呢？因为猪油煎头发可以把你血里面把你身体烧的整个提早老化那个火排掉，可是它一点都不凉。就是如果因为你不如果不用那三坨头发的话，你看这个消愁汤啊，这个什么 白芍要那么多啊，玄参要那么，玄参地骨皮啊，但牡丹皮啊，熟地黄这些滋阴药要用到很大的。那你用猪油煎头发，其实在用药成本上面，以及你整个身体承受的那个医疗上面的那个不舒服上面来讲，是其实是轻松很多的。请说。不用，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是猫狗的毛球那种程度，就是松松一坨一坨的，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每天要喝的话，一天要三坨，你还不知道你附近人都被你弄到秃了是吧？因为这东西你可不可以到中药房买呢？ 可以啦，只是不是新鲜。 我跟你讲，可以，但是不行，因为中药行卖的血鱼呢，是已经烧成碳化的头发，不合乎张仲景这个方的用途。因为张仲景是要那个碳化过程就在猪油里面发生， 还要拿妈头发生头发， 要生头发，要生新鲜头发啊、哦！要生头发哦，不能已经碳化的。那这个呢？因为我们说人体的那个内，我们这样假想哈、哦，就是人体的内分泌哦，如果形成一个连锁反应的话，那以中国人的能量的身体观，当然最重要的能量源头在命门嘛，对不对？就是后腰的那个命门，那命门就是肾上腺嘛。那肾上腺的原料就是肥猪油这种东西嘛。那你呢，就是以能量的扩散来讲，肾那个命门那个地方是第一个点。然后呢，你这个猪油这样喝下去，用头发当药引子，它先激活你的肾上腺皮质、副肾上腺皮质素的那种髓质皮质的分泌，然后你的整个内分泌有第一个起点，然后呢，头发当引经药，把这个起点再带去刺激其他的内分泌，一个一个开，一个一个开机，一个一个开机。就是虽然猪油跟头发听起来单纯到不行，你不觉得是什么？就好像又没有人参，又没有什么灵芝，你知道，就是看起来不行。但其实它的那个一节一节那个连锁反应在人体里面是很确实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它的整个用药成本是胜过环绍丹的，但环绍丹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你已经环绍丹的可用点哦，是这个人呢安安稳稳、心平气和的，随着时光慢慢变老，就是他没有那个内火，你知道？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对不对？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就是那种很平和的内分泌的这种慢慢处于休眠状态的这种适合环绍丹，你懂吧？但是如果已经掺杂了内火，有焦黄、枯瘦、失眠、口渴这种症状出来的话，环绍丹没有那么顺。但是呢，这种情况造成的人体快速老化，我觉得有个招可以挡一挡，最好还是要珍惜，对不对？算了，我说对不对你都不想说对了，大家都不想喝猪油，我知道。 你是在想要怎么运用？ 喝下去之后是不再老化了，还是会回春？ 如果你慢慢喝，慢慢有效，你从焦黄枯瘦慢慢变成比较丰腴白皙，那算不算有一点回春？如果你那一碗猪油一天内就要吃完的话，你炒一个菜要全家分，你一个人吃到几滴啊？就是可以炒菜，我从前在教慢慢教的时候就说你拿来炒菜算了，但是你要先试一次啊，就菜会不会难吃掉。然后另外就是要炒那种耗油的菜，就是那个菜比如说可以一次吸掉好多油的很吃油的菜，比如什么茄子是吧？ 哦， 好 主意。 哦，猪油煎头发那种臭油煎法国吐司。然后呢，你女人会说妈妈我不要喝鸡油煎的面包，我说鸡油是机械油啊， 很黑耶。 还是捏着鼻子就往肚子里灌吧，还是青春之泉嘛。哎。哦，对不起，隐隐说时间差不多，还好了， 还可以 吗？还可以啦，还没有。那因为像这种什么什么炸油，对不对？还有一个东西是很好用，那个就可以炒菜。就是隐隐他有一次说，去台中还哪里的那个乡下路边呢，公路旁边路边有人在卖活的癞蛤蟆。 那个，其实我住淡水那个时候啊，每次到了这个季节，就是中元中秋之间哦、啊，就有大量的肥肥的癞蛤蟆这样集体过节，好像是要从山边到水边去产卵，所以有大量的癞蛤蟆。所以现在你们赶快开车晚上淡水去捡癞蛤蟆啊，就是那种肥肥大大的癞蛤蟆，然后一锅什么油，什么沙拉油也可以啊，猪油也可以，把那癞蛤蟆呢一杀了，对不对？就整只丢下去做成癞蛤蟆肯德基。肯德基懂吧，就是差不多那个酥酥脆脆的感觉。 越讲越难吃、欸、 不会啦，蛤蟆青蛙类的东西不难吃的。 内脏呢要去 皮，不用，要连皮，就是要炸那个皮， 皮很 就是很那个癞蛤蟆里面那个蟾酥那个成分，对不对？这样子散到那个油里面，当然蟾酥是会有一点毒性的，那个毒性会让人呕吐，但是这样子散到油里面基本上的成分已经不强烈了哦。那就是我们在家里面 自己炼蟾酥，好像差不多一斤油两斤油炸一只大的癞蛤蟆就够了，不用把那个浓度调到多高，不是要杀全家。那连内脏，那你炸出来以后那个皮就可以剥掉，你内脏就可以当那个肉就可以当炸鸡吃掉，因为癞蛤蟆毒只毒那个皮，皮炸脆了之后剥下来，那那个肉是很好的蛋白质，就当做吃青蛙腿就可以吃掉。那个癞蛤蟆就一只癞蛤蟆炸一斤多的油哈，炸出来那个油呢，用来炒菜，就平常日常生活吃，那是治什么的呢？第一个是有得癌症的人，那是抗癌的药，就是在食疗上面，这个蟾毒很挡癌细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对于A B C 三型的肝炎非常的强。就是你如果是某某肝炎代言者，你平常烧菜就用蛤蟆油，那这样子日期有功啦，让长期吃下来，有一天验就转阴性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就是因为那个它的那个蛤蟆的毒哦，那一点点毒性，刚好对于那个肝炎病毒那种所谓的反转录的过程，在那个细胞里面的一个环节有很大的那个破坏作用，所以大概是可以这样用啦。当然你不想吃蛤蟆的话，你用那个去买那个蜜蜂那个大马蜂泡的酒，一直每天喝也可以的。就是中国的五毒的药性其实大家都在这一路了、哦、所以马蜂泡的酒不要买那个蜂蛹的、啊、蜂蛹还没有长出毒刺的、哦、没有意思，就是要买那个有屁股上有刺的那个可以把人叮死的那个马蜂泡的酒，好像那个什么乌来还是猫空的山区真有卖嘛，是不是？那用那个也是可以啦，看你喜欢怎么样。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猪油煎头发在此就稍微给它大力推销一下了、因为我相信蛤蟆油也好猪油煎头发也好你绝不会爱吃了，生理上就不能接受，你这什么都能吃的人居然就给我讲这种话。 蛤蟆有一点太， 蛤蟆很可爱啊，好吧，等一下下课给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要回春的话你自己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是不是？不过是吃点头发而已嘛，对不对？ 对，三斤的饺子 还 是要吃， 就是好，你们考虑一下。那我待会儿下课一下啊。那下课的话呢，同学你要商量月经痛的事情，或者阴道感染的事情，或者是手脚发冷，要丁助教帮你们一起集体把脉的话，要学习把脉的话，那在下课的时候自己找助教玩，好不好啊？那樊助教有没有在？ 请假。 请假。好，那刚好，哎，好好玩哦。今天樊助教不在，我没发现，然后就开始找丁助教麻烦。这果然是少一个人气场就是不一样。 好的。 那所以就同学你们自己去跟助教玩一玩哈。